嫂子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！这是大孩子，你得使劲啊，他听不见，大点声喊。 使劲，使劲，嫂子。 哎呀，嫂子，你这么着，嫂子，你两个手转圈，你往下使劲，声音就从上边出来。转圈，往下使劲，往下使劲，转圈。 我娘， 哎呀，哎呀，你还不如不使劲呢，你。 就是 老崔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嫂子，说他家里的事情。 说家里， 再说家里的事，家里都好， 家里都好。 你个爹好，你娘也好， 娘娘都好。 你个弟好， 弟好。 家好， 家好。 那个反正猪养个马的，那个都好。 嫂子，咱别老光说动物，咱说点人的事。 对，说人的事。 上次你走的之前，咱家驴就怀上了。 你走的时候，咱家驴怀上了。我娘嘞，老崔呀，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。 给孩子起个名吧。 老崔呀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什么？哦，老崔说了，孩子名字叫随便。 随便。 对，随便。 随便好，嫂子。 你歇会儿，没时间了，放个嫂子。 哎呀，你来， 没时间了， 快点，妹子，放 下。呀，嫂子，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？ 没事，没时间啊，没时间，我不念了。你说你 来，宝子，你来， 好了。 哎，干什么？ 他能看见我吗？ 能。 能看见就好。 团长，我们不能停吧？ 不能停了，嫂子，这是台风。连长嫂子喊完以后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哎呀妈呀，嫂子，你要干什么？ 团长。 老公，我是宝宝。 你来请说，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，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。所以我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，可是我过不去。你就好 没有时间了，咱说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， 哎， 老公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喂，嫂子，这话我还不合适啊。 哎呀，班长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快点大声说吧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班长，使劲啊！ 老公，我爱你。 班长，坐下，全都往下使劲。从上面出来了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大孩子，大妹子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快点念呐！ 我不想念了。 哎呀，不是你，我不想念了。 我替你， 你别念， 别念，我真的不想念了， 别念。 高君怡，你听好了。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了。 决定了。你分手 啊？分手？ 他妈分手了！ 哎呀，不是，你咋说跟他分手呢？就你啥意思？ 我 一个大过年的，这才多伤心！ 我 一 定要跟他分手， 啥样是什么样？ 你的 军功章有他一半，也有一半。 你看好了，这是你写给我